那今天呢，我们黑板呢就很干净了啊。想说今天大家试着看试试看用课本看条文。我一开始教的时候，我实在是蛮怕直接用课本的，因为直接用《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我来讲就会陷入那个条文的解释的泥沼里面。就赵仲景有讲的话，我都会想跟你说明说他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但其实，如果是以初学者的话，这样上就速度太慢了啊。像我逐条逐条教的那种教法，我这本书就至少是可以教三年的。就是要每一个条文，它历代的所有的注家对它的考证以及争论啊，以及张仲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学术上面的考古啊，都必须要可能会弄得大家比较累。那我这次教各位，我设定是一个初学者的班，那我就觉得虽然这次的教法在对于大家读古文上面啊，可能比较不好了，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们就是一条一条去了解张仲景的语气啊、转笔。可是呢，大概这个汤拿几个竹针之下就可以用，就知道了就可以开了啊。这样子对初学者来讲，进度上面会比较轻松一点啊。我是这样子想的。可是呢，黑板也抄了啊三个月了啊，那渐渐我心里头有点疲了，就觉得好吧，我们应该可以开始，就是在我们的同学这本书可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那我们现在在看回条文的话，说不定就可以用一种比较清爽的心情来看它。就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上的那个什么大柴胡汤的第一条啊，那他就有前面就有讲说什么这个病人呢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就是这个病人他已经感冒多少天啦，然后又感冒已经过了太阳病啦，然后又怎么样先，然后又被人家吃了泻药啦，然后他还有小柴胡汤症啊，然后又吃了小柴胡汤又没效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吃大柴胡汤。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前面这一段哦，不是我们今天临床绝对会遇到的，就是我觉得人哈总是有人的情绪。像张仲景呢，他在汉朝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医术在他的那个左邻右舍里面，他也是一个少数派的医生。也就是说，他所遇到的病人啊，常常也是在外面看坏了才来找他。那他的，所以这本《伤寒杂病论》里面啊，尤其是什么赞扬篇特别多啊，就是说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记载，是张仲景在那边，很温柔婉约的感叹外面的医生医术是如何之差。就是他又说啊，这个病人呢，先被拿着医生用什么泻药泻过，然后又怎么样乱发汗又怎么样，然后把他搞得什么乱七八糟，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收摊啊？所以《伤寒杂病论》里面呢，真正直接治病的条文，其实比所谓的物质条文要少。就是他比较多的条文是在讲这个医生、这个病人来他这里之前，怎么样被外面的医生医坏。那这个，那我们今天因为学习是直接就学《伤寒论》嘛，所以那个怎么被医坏的那一块，我就有的时候就觉得糊一点没关系啦。如果你开始该吃桂枝汤就吃桂枝汤，该吃柴胡汤就吃柴胡汤，那你也不太需要经验那种汉代的那个外面的庸医的那一堆折腾啦。那不过呢，我们现在如果一旦看回了这本书啊，就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张仲景啊，这个1700-800年前的一个就抱怨文啦 就是那这是比较在读这本书的原文上面会稍微觉得繁琐一点的。那当然我们这种如果是长年累月在读伤寒论的人，其实还蛮爱看抱怨文的。可是如果是对初学者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今天的医患其实大不了就是比如说你感冒，然后不小心感冒之后又喝了冰水啦，对不对？就比较像是误下啦。那或者是感冒之后呢，吃一些什么西药的伏冒定啊什么，压抑一些症状，那变得那个主症狂有点从少阳变到太阴啊之类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医患啊，有一些没有对到张仲景那个时代，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很多的医生是会用很猛的汗吐下法，就是让你大发汗 或者是让你大吐一场，把那个病邪吐出来，或者是吃那种泻药。而且张仲景时代的泻药是巴豆剂，就是不是冷泻药，而是热泻药，就吃了之后会狂拉，可是拉得你整个肚子火辣辣的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外面医生常常这样子用，因为我相信那个时代哦，医生可能也不是说多么的有受过一个比较稳定的培训，大家都是家里面家传几个方就这样一直用嘛，所以可能有的医生就会觉得生病就是要拉这样子，那你拉肚子把所有的不干净东西都拉出来，然后排毒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比较乡土的观念存在。那张仲景就会遇到啊这样子，好像人家治得很糟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大柴胡汤或者等一下看到柴胡加芒硝汤，都会遇到那种先被人家怎么样，所以今天变成这样的那种故事情节。那这个故事情节，我这次教书就是一直都是希望要避免的啊，就是不太想把同学卷入那些汉朝时代的故事情节里面。那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的这个序啊，他就讲说，他在这个汉代啊建安年间以来呢，还没有十年呢，他的家族啊，他的族人之中200个人呢，已经因为感冒死了2/3了。就是在过去的世代啊，流感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对不对？即使是这个世纪初，这个欧洲一场大流感也是夺去非常高比例的人命，是不是？那这样子，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流感很容易死人，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汉代末期啊，就是经济啊、政治都非常动荡不安，然后人民的体质上面也比较差一点。那十年之中呢，200多口人的张家就死了2/3的人，那张仲景就觉得很火大，就发奋学医啊。然后他发奋学医以后，也不知道是，应该是其记载上有说他拜哪一位先生当老师啊。那他学的这些古方以后呢，就更加的愤怒啊，因为他发现原来外面都是庸医，那他就会很这个很在意的，就他的这个文字上面就很用力的在那边嫌弃说，外面的医生看病都不辨证的，都是什么这个人病人来就客流感一号就这样丢下去了，就是说什么把脉也，他说骂外面的医生握手不及足，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的脉法不像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手腕的，是这个要把全身上下的，手上有脉，脚上也有脉的，就是从头摸到脚的那个脉法，今天已经失传了，我们今天已经浓缩到就是古时候说的寸口，我们就当寸关尺来把的了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把脉法是高度简化过的。那然后呢，就觉得他也在嫌说外面的医生都不辨证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哈，有的时候头脑上面都会喜欢一个好像比较简单化的答案，就是比如说你家有人发高烧，然后吃了一帖柴胡汤就好，吃了一帖白虎汤就好了，你就以为白虎汤可以治所有的感冒，就人的头脑有时候会有这种不好的倾向。那张仲景，你看他的书就会知道，这个人是极端龟毛，对不对？这个感冒跟那个感冒差一点点，用的药效不一样，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用他的那个智商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以这样的角度呢，就为了为这些太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所谓的经典的方剂啊，在临床上面做了一个很仔细的验证，而形成了这一本《伤寒杂病论》。当然，这个桂林古本啊，到底是不是真本，那也很难说了。只是据说呢，原来的《伤寒杂病论》是伤寒的部分，就是感冒的部分跟杂病的部分是合在一本里面的，一共有16卷。可是呢，到了后来，晋朝以后啊，我们重编的时候，就编书的人就把伤寒的部分抽出来，变成一本《伤寒论》，然后再把剩下来的断简残篇拼成一本《金匮要略》，就是《杂病论》，就把它分家了。那这个桂林古本， 其实在考据上面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啊，就是因为它是一本非常后出土的本子，就是到民国初年才出现，然后呢它是伤寒跟杂病都合并在一起的，然后它的很多啊我们现在流传的最好的那个宋本伤寒论里面有一些毛病的条文，桂林古本都把它改得很正确，但那个改得很正确会让人觉得它好像不是亘古的本子，好像是看到宋本不对才改的，可是呢又会让人觉得说，如果不是有一个张仲景在世了，又有谁能够改这本书呢？所以就很麻烦啊，就是它的真假，我觉得一个考古上面的认定的话，还是会认为桂林本是一本假书，可是以一个临床上的认定的话，那我觉得桂林本还蛮好用的，就至少你不必被宋本那几个很讨厌的字拐到啊。有的时候宋本的条文那真的是有跟桂林本比的话，桂林本的那几个字的用法在临床上比较能够用，那我就是站在一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讲，我说我们姑且拿桂林本来上课啊，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真的不敢站在考古学的立场帮他讲任何话。那个大陆的郝万山教授讲得很好，他说一个书哈，从汉朝流传到今天，就像一个唐朝到今天的花瓶，那你说这个花瓶一个缺角都没有，你会相信是真的吗？就是那种太完美的古董啊，让人觉得不敢相信，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还是存在的。那张仲景他的生平啊，其实到今天都是大部分是不可考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什么张仲景当年当过什么长沙太守啊，这都是后代的人附会的，就是史料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张仲景传，什么张仲景这个人生在南阳，然后当长沙太守，然后什么太守很有慈悲心，什么开方治病普度众生，这都是后代人编的，就是在写刚张仲景，就是清朝才开始写那种张仲景歌功颂德文写的。就是其实张仲景这个人在历史上啊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传记存在，那你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跟张仲景同时期的史料有提到这个人的很少，大概是有一个别人的传吧，是何勇什么传啊，就是有一个叫何勇的人的什么前传还是什么传，他有提到说张仲景这个人啊，他们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位先生是那种就是汉代的时候啊，很会给人做心理咨商的先生啊，就是他是那种很会帮人家看你的命格如何啊，怎么样啊，你适合做什么工作。那他据说就是正式史料有记载的呢，是讲说张仲景去给这位心理咨商先生看，说我将来应该要做什么工作啊。那这个心理咨商先生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呐、啊，头脑极端好，格调并不高，所以应该是当神医啦。因为就是如果头脑极端好，格调又很高，那就是修道了。可是张仲景呢，又不关怀那个世外之事，就张仲景非常关怀的是眼前的这个家人的身体好不好，这种非常属于我们物质层面的事情。所以有修道人的才华，可是没有修道人的那个气格，所以就只能当神医了。这是历史上面记载的张仲景的比较有凭有据的史料，那其他的史料就都是相当的不可倚仗啊。当然我们如果看那个张仲景的这个著作里面的话，那当然有一些考据的人会考据说，他说这个他的家族在建安纪元以来啊还没有十年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考据这个应该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个什么建安年间的哪一次大瘟疫啊或怎么样啊，有的没有的。那还有就是会去考证的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张仲景这本书里面他自己写的一些故事情节啊，也让人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在当官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长沙太守张仲景啊，就他的书里头动不动就写他在到病人家去出诊，然后到病人家去帮人家煎药，然后拿回来怎样，就说你如果是当太守的，应该病人抬到你家来吧，对不对？哪有那么热心的太守，对不对？就是好像一点也不像是当官的人。可是呢，你要说张仲景跟政治呢是完全没有相关性呢，这也有疑点。因为张仲景哈，他的那个汤啊，比如说桂枝汤，古代叫小羊蛋汤嘛，对不对？或者说黄连阿胶汤，古代叫猪鸟汤嘛，就是那些什么四神兽，其实是六神兽啊，猪鸟、玄武、青龙、白虎，还有勾陈腾蛇，啊，就是这个六大神兽汤这种东西，为什么到了张仲景的著作都要把它改成，就是大鹰蛋汤要改成小柴胡汤，然后大青龙汤要改成，就是有一些汤剂都要把那些神兽的名字把它避掉，然后用药物的名字来当作汤名。那还有一些就是有关系到一些五行的汤名，它也会把它有一定程度的改掉啊，留下的泻心汤可能就看不到什么泻脾汤什么的，就有一些这种东西的改掉呢，还是会让人觉得张仲景似乎还是有在政治圈里面混。因为呢，那个时代是一个黄巾之乱的时代啊，就是汉代末年是就是道家的那个这个乱党很多的一个年代。那所以你从张仲景的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他好像特意在避嫌，就是不想把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像道教，就是那种猪鸟玄武什么，如果全部都齐全，看起来很像一本道教的书啊，就是像东汉的那种什么太平经里面写的那种什么五脏观想，那种五道教的五行观念，所以他有感觉上他有在闪躲这种事情。那有在闪躲的话呢，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人还是可能是政治圈的人了啊。就像从前有一个叫做谢长廷的政治人物，因为他跟宋七力走得很近，所以宋七力垮台的时候，他的政治生涯就受到一点拖累，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是跟一些声名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宗教之人走得近的话，你的政治立场会有一点麻烦啊，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状况。那跟同学鬼扯几句了啊，因为我其实心里头是要回到课本教，我现在我很惶恐，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回到课本教书了之后啊，同学就会睡倒一大排，就是低头读古文呢，很快就会读入梦乡，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我就是其实有点怕的，那就整个课会变得比较沉闷，然后步调会被拖慢，那现在这本书呢，我想我们先从目录啊来稍微顺一顺好不好，就是说告诉你这本书它有什么内容啊，就是大概做一个不痛不痒的导览啊，因为待会我跟你们讲第几卷，看到第几卷第几条，你也知道第几卷它在讲什么好点吧啊。那它的这个我们姑且假设你们拿都是桂林本啊，那桂林本就是一开始是张仲景的序，然后呢是第二个序、第三个序呢，都是在讲说有一个人呢，他怎么样在清末明初的时代啊，在一个张家啊，那个张家的人给他一本书，说我们家是张仲景的后代，这是我们家私藏的抄本啊，就外面刊行的《宋本伤寒论》是什么第七版的稿子，我们就是第十二版修正稿啊，然后那种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这种，我也不敢为他站台的一些发言啊，然后呢，这个第一卷、第二卷呢，都是平脉变脉法，就是这个人的脉象是怎么样呢？他的体质就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学《伤寒论》哈，因为《伤寒论》是靠一些比较简单的脉法搭配，比较仔细的抓主症的方法来处理的嘛啊，所以我们可能就平脉变脉法，我们就是说到最后会不会教啊，我都还 还没有决定，我想到最后可能会不会教，或者是说重要的才讲一讲，不重要就算了，因为它有一些卖相啊，比如说什么桂枝龙母汤能卖，什么胸壁别能卖，它都在那个篇章里面就有讲到，我教书的时候就顺便教到了。那这个单独的把脉法呢，我想说我们这一次的课可能就先逃避掉。而且古时候啊，比如说他张仲景说扶阳脉怎么样，那是把胃脉，那我们今天就把说哦右关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古时候扶阳脉是把脚背上面那个跳动的血管的，那因为古时候这个寸关尺都是拉的全身这样拔的，所以那个跳动的状况跟今天的我们把这里的那个不太一样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能够吻合我们今天把手上的这个，还是有一些能吻合，像杂病部分的一些脉象都还能吻合，但有一些就对起来会有一点让人觉得有一点吃力了哈。所以我们初学者，我们先不往这个方向去跟他硬碰硬。然后呢，第三卷啊，第一部分是六气主课，就是讲五运六气的。那五运六气的话呢，我们上次课堂也带过同学大概看一遍了啊，那这个以后同学慢慢琢磨着，大概也会渐渐的会有一点心得出来了啊，就是每一年每一年你对着今年的五运六气看看大家都生什么病，渐渐会熟练的。然后再下一个部分是伤寒力跟杂病力，那伤寒力呢就是在提醒你啊，感冒的时候呢需要怎么样的一些注意的事情，就比如说感冒的时候啊不要喝太多冷水啦，或者是感冒的时候要赶快看医生啊，不要拖啊之类的，说然后那边骂说什么女人跟小孩就会拖啊，女人是忍着不讲，小孩是讲不清楚，对不对？然后拖了之后就很难医啊，就一病就立刻要看主任吃药啦，不能怎么样啦，然后怎么样的情况不要用下巴，就是那种感冒注意事项啊，以及这个六经辩证的一些最大的主干跟你顺过一遍。那因为我们直接就是一开始就是上什么桂枝汤麻黄汤再上伤寒论嘛，那伤寒力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也都会在上课的时候顺便讲了，所以我伤寒力就可以省略啊。那杂病力的话，它就是讲到就是感冒之外的病，那因为感冒的情况呢，这个病邪是很清楚的会沿着人体的足六经传遍的啊，所以感冒的走法是六经辩证法嘛。那可是到了杂病的话就五脏辩证法，那五脏辩证法张仲景会讲说，那你如果是肝虚了的话啊，那肝就会去克脾呀，所以脾也会不好啊，所以你如果肝不好的人呢，你在吃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脾胃也调好，不然的话你光吃肝的药不行，有的时候你吃脾胃的药把脾胃调好了，肝反而会好，就像吃那个什么 B 型肝炎的病患啊，他通常脾胃都已经落到那个什么四君子汤症或者是理中汤症里面去了，那你要治 B 型肝炎，你光是用一些疏肝的药其实不见得能够让那个 B 肝病毒转阴性，可是你用什么理中汤啊，把脾胃调好了，哎，很多患者就自然而然几个月里面他的那个病毒就转阴性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五脏会互相深刻的一些理论，然后还有说就是你要不生病的话呢就要注意起居，对不对？不要说是常常受到风寒，不要太累，对不对？然后说不要犯法啊，就犯法被警察追啊，对，这样子心很乱啊，容易生病啊之类的啊，就是这些关于感冒之外的病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再来第四卷呢，是一个处境非常暧昧的一卷，因为呢第四卷真的是这个桂林本跟同时期的长沙本出土的时候啊才出现的一个篇章，就是所谓的张仲景的温病治法，而这里面的方子哈几乎到现在都还没有临床有用过，因为它出土的太晚了。那温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他在感冒的时候啊，他随着他这个病毒引起的感冒呢，同时因为他的感冒而引起细菌感染了，所以等于是又是病毒的 主症框，然后又有细菌感染的主症框。那我们治病毒的话，比如说什么桂枝汤症、麻黄汤症，那个风寒进来我们把它推出去，对不对？可是细菌感染的时候，那个是要用那种比如说黄连牡丹皮那种消炎药，好像类似抗生素的作用，在那边用抗生素。那怎么样在病毒的处理这一块，因为细菌感染是因为病毒怕热，细菌怕冷，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又要能够把风寒逼出去，然后又要把这个发炎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细菌感染能够消炎，那这个是很难搞的一块啊、哦。那这个那温病的话，当然张仲景的我们从前得到的《宋本伤寒论》是没有温病这一块的，所以这个后代的医家啊，尤其从明代到清代，其实中国就很认真的在开发所谓的温病学，就是这种伴随着细菌感染的这种并发症的感冒应该怎么办。那就发现这个感冒呢，比如说明代清代的这个认知就是觉得说细菌感染型的这种感冒之后连带着有细菌感染这种所谓的温病啊，因为真纯粹的细菌感染就是热病，就是发炎嘛，那纯粹的感冒是寒病，那不是热病不是寒病加起来就温病嘛，对吧？就是混杂型的。那这种东西呢，那明代清代他们建立的温病模型呢，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说温病它的病位是在人的三焦里面传的，就是在人的末网，就是上中下三焦传遍的。那可是这个温病传在三焦的这个理论是我们中国人很晚期啊才开发出来的理论模型。可是呢，这个出土的《桂林本伤寒论》打开来温病就是三焦传遍，你要说是这本书如果是真本的话，那就是汉代的张仲景真是神人也啊。那如果说是假本的话，就是这个温病篇是从后代的温病学去捏造出来的啊，就是这个争议现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讲，因为呢里面的方剂还没有普遍的用在中医的临床。那你必须要有人常常得温病，你常常用这个方，然后百发百中，果然跟《伤寒论》那些方一样都神准无比，那你就会说这果然是真的。那可是现在临床的操作的那个资料太少了，所以这一个篇我们今天还是处在纯存疑的状态。那这个《伤寒论》的卷五呢啊是六气篇，这个六气篇呢他说暑热湿燥风寒这六气啊，就是那这六种气呢跟我们后面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病有什么不一样啊？六经病是感冒，那感冒就是有所谓今天说的 virus 病毒的，就是病毒型的感染是六经传遍。而这前面的这个六气篇呢是没有关系到病毒感染的，比如说伤暑病是什么，就是中暑嘛，中暑不是一种病毒感染的病，对不对？只是天气太热你被那个热气打挂了而已，是不是？所以这是你的周遭环境的变化不透过病毒来干扰你，直接是环境变化对身体的那个作用造成的疾病。好，那那个是六七篇。那可是呢说到这个六七篇呢第二部分的热病，像同学有的时候我们看古医书啊都会生起这样的疑问啊，你说火气有两种，一种是军火，一种是相火，对不对？那军火是什么，相火是什么，是不是？那这个六气篇里头有一个是暑气，有一个是热气，那暑气什么，热气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暑气它在这边它指的是天气太热造成的病。那中暑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受了热然后狂发汗，然后因为天气太热气都散光了就挂倒下来了，对不对？就大概是这样的，或者是热气闷在身体里面散不掉，人被那个热气束住了受不了，恶心呕吐，对不对？这是中暑嘛。那后面的那个热病呢它指的是人体各部位的发炎啊， 就是各种单纯型的细菌性的发炎的病。哦，那那个发炎的那个地人当然也是整个人非常热，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也不是感冒嘛，啊，就是细菌型的发炎。那至于湿病的话呢，就从受了湿气开始，不爽快啊，到湿气钻到你的肉，钻到你的骨节缝，变成风湿病啊，啊这一块。那湿病篇里面的方子其实很多是可以挂到以后的那个痢疾篇里面去用的。痢疾是痛风，啊，就是这个风湿跟痛风的方子有一些是共用的方子，但是理论架构不一样啊。就是风湿的理论架构是这个人受了湿气造成的，那痛风张仲景是有另外的理论架构。那然后伤燥病，那这个燥病就是空气太干的时候啊，人会得什么样的病？那大家生活在台湾可能就好像没什么机会。那我美国的家是住在那个内华达州啊，是沙漠。那我去美国的家住的时候就要带这本书去啊，然后去了那边就开始翻开燥病篇。然后呢就是怎么讲，因为我们台湾湿度是常年几乎百分百那么湿，对不对？然后到我们内华达州一年只下五天雨，对不对？湿度是趋近零的。然后马上开始就喉咙发干，然后开始大便大不出来，整个人都抽干了。因为台湾人的那个皮肤根本没有保水力嘛，对不对？就是去了那边马上就被抽得干干的，然后整个人都干掉。到那个时候就要看燥病篇啊，这个时候呢大便已经干到大不出来，赶快用蜂蜜煮麻子仁，再加点竹叶啊喝下去，大便就通了。就是用来对付这个啊环境变化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啊，就是太干的时候会得的病。那另外这个伤风脉症啊，这个伤风呢同样是被风吹出来的病。我想同学你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有的时候坐着车或者骑着机车一直被风这样灌灌灌，人也会不舒服吧，对不对？可是那个被风灌到你整个人不对劲不见得是感冒哦，就是被风吹到那个风气进来的，但是没有病毒啊。那这样子灌风灌到人不舒服的情况哦，那在这一篇。那寒病呢，就是这个人被冷到了，就这个人刚好哦，比如说我们的是忽然之间决定说什么去什么山上赏雪啊，衣服没有穿够啊，被冷到这个人全身不对劲，但他又不是感冒，那这个还是会有的哦，就是这些环境变化造成的。那接下来卷六呢到卷十二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的东西。那到卷十一为止呢是六经辨证啊，就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啊，这个病毒攻击人体最会走的这六路啊的治疗。然后呢到了卷十二，它的第一个部分呢是治霍乱病。那霍乱病其实并不是感冒，哎，霍乱是霍乱胡静引起的，只是说他在治疗的路数上面啊，操作法比较偏到感冒那边。怎么讲呢？就是人呐，得到霍乱之后啊，他的那个狂泻不止，然后泻到这个人脱水、电解质不平衡、抽筋，然后死亡。这个整个过程是不太带有那个热病的调子的，就是虽然是霍乱弧菌，可是却不像很多种细菌感染会发热、发红、发烧、发肿，就是不是那个发炎的那个反应，而是一路冷泻到底的。那这样子的话，你放到那个细菌感染的那个热病篇也不太对，你知道吗？虽然它也是细菌感染，它是一路冷到底的一种很怪的细菌感染，所以就放在这个比较暧昧的地方啊。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也知道那个不叫感冒，可是它的用药法呢，就是如何能够把那个太阴病的那个寒泻的药跟少阴病的补阳气的药能够合并起来使用。那合并起来结论就是附子理中汤嘛，啊，就是用这种很暖脾胃的药来中和那个霍乱弧菌造成的这个非常冷的一种腹泻到脱水的这种情形啊，这是霍乱篇。那当然今天因为霍乱在现在我们地球不流行，对不对？所以里面有一些方好用的，我们可以借出来治一些杂病，那不然的话这篇我们就不要学了嘛，啊，就等到它流行了再说啊。 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呢，它是变静阴阳易跟太后。静病呢，就是你感冒发烧到人会抽搐僵直的，那比较对到今天的脑膜炎，对不对？其实静病常用的方呢，我们已经学过两个了，就是一个葛根汤，我们已经学过了，因为葛根汤这也是后脑勺发僵嘛，对不对？那葛根汤你用得好的话，脑膜炎型的后脑勺发僵也是行的。那至于说已经那个人已经干到发烧到那个牙关咬紧，在那边磨牙了，然后大便都已经不通了，那那个用大承气汤，那个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中间还有一种不太猛的，就是这个人绷紧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紧，然后还流得出汗的，那那个是桂枝汤加瓜蒌，瓜蒌根，就是桂枝汤加瓜蒌根的瓜蒌桂枝汤。所以静病的主要方剂哦，同学知道一下就好了。因为你如果真的得了脑膜炎再抽搐了，你家人也不会准你治的啦，对不对？赶快就把你推到医院去了啊。当然我还是有时候会觉得说这种病哦，其实用张仲景的方子其实蛮好医的，就是胜算并不低可是你一个学中医的这个势单力薄的人啊，对抗的全家家人胜算并不高嘛，对不对？所以算了啊，很多时候就怎么讲，就是不要得罪家人嘛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一再的跟各位同学讲，就是家人是要靠你花很长年的时间去驯服他的，对不对？就是他每一次感冒肚子痛都医得好好的，然后这件比较大的病变医得好好的，然后差不多7年8年9年他就觉得说算了，都给你医了，对不对？他开始有一种愿意把生命交给你的感觉。那可是这个感觉也不见得会出现，对不对？家人之间都是互相其实不太愿意放低身段的嘛，所以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算了啊。当然是就知道一下就好。那阴阳易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夫妻之间呢、啊、感冒还没有好啊，就是发生性关系，结果就透过性关系把感冒传给对方了啊。那这个其实阴阳易也没什么好讲的啦，就一个方而已啦，烧内裤散啦、啊、就是把那个传给你感冒的那个人内裤烧成灰吞掉啊，就是有效。我跟你讲，可怕就是有效，就是用那个内裤的灰在身上过一遍啊，然后他从他身上来的邪气就会认主人，然后就跟着内裤的灰出去，就这样子。所以你要确定那个内裤是纯棉的或者纯丝的，不能含弄的，对不对？不然烧成灰你也不能吃啊。 你们煮汤也会用吗？ 那当然，就是到了今天，你说烧，就烧内裤伞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极端迷信不可取的方，可是呢，临床是有用的。所以，那如果你是因为你的另一半啊这样子害你中标的，那特征是什么呢？特征是头重不欲举，就是你的头会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就是那个地方进来的邪气会让你那个脖子一直想弯掉。那如果你是有另一半的人啊，然后感冒的时候觉得脖子很想弯掉的话，那你就想一想会不会是啊对方来的，那就把对方的啊至少要纯棉或者纯丝的内裤稍稍吞掉啊，就是临床有医案的啊。那 要穿 脖，就是那个病人那段时间穿的。你先把松紧带的部分剪掉嘛，对不对？不要说橡皮筋嘛，对。那如果没有内裤可以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用什么老鼠大便，就两头尖，一小撮老鼠大便煮一煮水，就是靠老鼠的那个脏脏的气把那个外面来的脏气带走啊，就这样，就是阴阳力。 飞鼠的吗？还是老鼠？ 老鼠，飞鼠大便是活血的药啊，五灵脂是活血的药，不走这一路，要老鼠的啊。跟药局讲，买两头尖啊，应该有的药局买得到，最好是内裤就能解决了啊。那至于说太后，就是这个人感冒好了之后还这里不爽那里不爽的啊、哦，那这样的调理呢，这个是所谓的太后的部分。那太后的部分我们一定会教到的。 那接下来第十三卷开始呢，就是杂病的部分了啊。那这个第一个部分，百合胡或阴阳毒啊，这到底是什么病？其实今天的定义上面还有点乱，因为并不太能够完美的吻合今天西医讲的任何一种疾病。那百合病呢，以中医的论点来讲，就是这个人的经脉不调，全身上下都不对劲。那今天西医说的病可能是神经衰弱比较对得到了。那百合病呢，那你说是不是西医说的每一种的神经衰弱啊都对得到？不对，因为百合病在治疗的时候啊，是以百合这个东西为主要的药物。那百合这个药物，同学有没有看过？就是它那一半一半有点像洋葱的，对不对？就是底下出来，然后绕到上面，对不对？脆不脆不要紧啊，重点是形状。那那个百合病它必须要有一点特征，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他神经衰弱啊，全身不爽快，然后个性变得很诡异，这种情况他必须要有百合症。那什么是百合症呢？就是他尿尿的时候他的头会不舒服，必须要有这个症。然后或者是小便偏黄，小便偏黄都已经开不准了，最好是尿尿的时候头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哈，人的这个百合病它所涉及的那种神经衰弱啊，有一点像是那个中国人的观点，头上这个地方百会穴是诸阳经的交汇，对不对？那这个下阴后面肛门前面的会阴穴是诸阴经的交汇，那阴经跟阳经这个框架它必须要有一种能量上面的对流才行。那如果这个阴经跟阳经，就是百会跟会阴的中心轴歪掉了，人就经脉失调变成百合病。那个中心轴歪掉的症状是那个人尿尿的时候头会不舒服。那如果没有这个百合症的话，你用百合也没意思啊，因为百合就好像是地球的这个叫什么经线，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形状在长的。那你说洋葱有没有用？对不起，没用过，不知道啊。就是用百合的话，它就会让你这个阴经跟阳经的那个互相的那个互动，这个中心轴重新对回来。那这个是百合的用途啊。那这一种全身不对劲的，但是最好你要小便偏黄，尿尿的时候头会不舒服，有这个症状才会有用。 它如果是晕还是什么？ 通常是痛，但是晕也可以，就是你在尿的那个当下会觉得头不舒服，这样，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你感觉到你的会阴跟你的百会没有对好，这个时候用百合药才会有用。好，那其他当然，百合药有的时候你说失眠用一用什么的，有时候也会有用啊，就是顺一顺你的经络啦。但是那没有很对到主症，因为张仲景的书就是这么讨厌，就是如果你完全有对到主症的时候，你开了就是很有效，就是至少是比西医有效，甚至比开刀都有效。可是如果你没有对到主症的时候，你用起来的感觉就像是后代方一样，就是说不定有效，不然我猫猫看的。就是这个是张仲景的书比较难操作的地方。那狐惑病呢，就是说这个人被狐狸迷惑了，那是什么病啊？狐惑病它的历代吵来吵去啊，我觉得比较可以讲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的身体他的黏膜溃烂的病，就是眼睛边缘、口腔边缘、阴道边缘、肛门边缘会有溃烂的病，就是那今天好像是叫白塞氏综合症之类的，就是这些有黏膜的部位会溃烂的病。那另外一路就是说被狐狸迷惑的病啊，就是这个人他是着魔了、撞邪了，那里面有一个治溃烂的甘草泻心汤，治撞邪也有用啊，这个以后可能下堂课说不定就教到了。那阴阳毒呢也是一个症状的组合，就是这个人全身发红斑， 然后发痛，或者是不太有斑，可是脸色发青哦，你摸它的肉，它肉里头都在痛，就是这两种。发红斑，很让人看到它有身上发红斑在痛的呢，叫阳毒。那脸色发青，肉里面在痛的叫阴毒，大概这样分。那用的方子是生麻鳖甲汤，就是用这个广谱化毒抗病毒的那个生麻的药，大量的用，然后加上鳖甲去通血，来化解这个血里面的这种毒素的反应。那生麻鳖甲汤呢，临床啊，你说这个阴阳毒在临床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对到红斑狼疮，真的发红斑的那个时候会有效。那另外呢，就是曾经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岭南有流行过鼠疫。鼠疫是什么？黑死病，是不是？那那个时候鼠疫也是会发斑的，那那个时候岭南的经方派中医师联合起来提出用生麻鳖甲汤，他治了很多人啊，就是症状和的时候嘛，啊，全身发斑，只是那个时候生麻用得很重，就一整天一直灌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阴阳毒。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可能有的我不一定真的对西医的病就是很暧昧的，不知道对到什么病，可是如果你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肉里头发痛啊什么的，哎，可能就对到了，哦，这样子。那至于说变疟病，那今天疟疾呢，我们台湾也是绝迹的嘛，啊，要得疟病请去非洲旅行，是不是 啊那既然如此，这一篇也就省略不教啊。那这个那血痹虚劳呢，我们教完了啊，治血痹是黄芪五物汤，虚劳一大堆方，除了一个天雄散没教以外都教了。那天雄散我想也不用教了，因为天雄散很爱胃，就是你吃了之后胃会不舒服，那有桂枝龙骨牡蛎汤代替就可以了。那至于第十四卷啊，咳嗽，这个我过不久大家就会教一教了啊，就觉得因为总觉得我一定是过去咳嗽篇教得很糟，才会我的助教治咳嗽的时候都有点毛手毛脚的，所以我觉得哦，我要反省反省，看到底要怎么教啊，能够清清楚楚教好。不过呢，张仲景咳嗽篇啊，的确有它不好用的地方，因为呢，人的这个肺哈，啊，是一个焦脏，就是很娇弱的内脏，你寒一点它也咳，热一点它也咳，湿一点它也咳，干一点它也咳。那张仲景的方呢实在是太粗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你咳嗽在收尾的那个时候啊，还是常常要脱离仲景方的那个开法，因为要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药，这样子很顺着毛摸才摸得好。那仲景方我觉得你是那种狂咳，那个主症狂咳得很明显，你咳就要咳死的那种，那仲景方就很好用，就先把你100分的咳嗽打成20分，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收工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所以像那种同学来问我的咳嗽的，在我面前问的那个问我话那个5分钟10分钟就这样啊两下，我就说这个你跟我问仲景方吃什么，这太为难我了啊，就是我不要你要开仲景方，你要听到说哇，哦，晚上狂咳根本不能躺平，一躺下去就咳到死啊，那就太好了，小青龙汤就下去，对，就是但是没有那么激烈就麻烦了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那种老实说，我想汉朝的人也是粗声粗养嘛，如果你感冒之后那咳嗽只是这样子一天偶尔两下，张仲景都懒得医了啦，就你继续上班吧，对不对？就是放在他自己好吗？或许有人说什么哦，感冒又鼻子还是有点塞，你看还有点黄鼻涕，那这种你也不要跟我大家讲开经方啊，就是开经方其实可以啦，就葛根汤加石膏桔梗之类的，可以把鼻涕挤干一点啦。可是实际上张仲景已经不太在意这种哦，就是大病之后那种小小的残余哦，反正死不了人，你自己会好的。因为你看感冒如果医好了，不会死人的，那个鼻涕你留20天自己总会好嘛，对不对？那个不要医也会好的，何必医，对不对？那水饮呢，后面的咳嗽后面的水饮，就身体里面这里那里有痰的那种痰的病啊。那黄汗呢，方子其实我们也教了，什么桂枝加黄芪汤啊，桂枝芍药黄芪汤之类的，就是这个 湿气是纠结在人的三焦淋巴里面的，那你出汗就会出黄汗啊。那用这些药去顺一顺，把淋巴的湿气通掉了，那就不会有黄汗。可是呢，水饮到黄汗到痢疾，痢疾就是这个人的关节好像被老虎咬了一样，那种剧痛的，就是痛风了，就是风湿痛比较从酸痛过去嘛啊。那痛风呢，放到黄汗后面，其实那它是有一个张仲景一个很好的逻辑存在的，因为黄汗是三焦不通畅累积湿气，对不对？那张仲景他认为痛风呢也是一个人气血虚了，所以三焦不通畅造成的这个尿酸结晶啊，就今天说尿酸结晶嘛。所以虽然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听到一些那个什么有痛风的人哈，说哎呦我出去不能吃火锅，不能吃什么内脏类，对不对？说是吃了那种内脏类的什么，那叫什么蛋白比较高还是什么比较高的那些食物，就会普林比较高的食物就会容易发痛风，对不对？就是以静音来讲，我们会承认它可能是跟那一类的成分有关系，可是以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张仲景的观察是有道理的，就是痛风的人常常都是有一点虚劳了，就是他的这个气血都已经不顺畅了，他那个东西才会容易堆积嘛。像我们家的丁柱教发痛风就常常是虚劳发，对不对？就是累到就发，累到就发，那跟吃什么没有关系，就吃很多猪大肠补起来了反而不发了，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虚劳的时候好好的吃一顿好的火锅，然后身体气血够一点了反而不发了。就是所以我觉得张仲景的那个逻辑有它的正确性啊，就是伴随着虚劳而来的一种中风体质。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帮人调理身体上面还是有指导原则的。那接下来呢，第十五卷啊，第一个部分是淤血，就是身体里面有淤血的时候怎么样打散那个比较整坨的大块的淤血的方子。然后吐衄下血，就是这个人吐血，衄就是流鼻血，下血就是便血，就是身体里面上腔下腔的中鼻腔的各种喷血的症状，要怎么样来止这个血啊。然后疮痈，就身上长脓疮的时候怎么治。那这个疮痈呢也包括这个人的肠子里面长疮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类似盲肠炎啦啊之类的病，那这些会有带到。那有一些方子是蛮好用的，到这我想这个课说不定我有机会会教。那其他的因为盲肠炎这个情况我觉得有好，我们现在的临床都发现以中药来讲有好几路取巧的方法可以用。就是盲肠炎刚开始发痛的那个时候，你赶快把它是不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如果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症，就直接开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附子，就是赶快把厥阴病治好，盲肠炎就不发作了，就那个时候就可以打。那如果已经发作了啊，张仲景的那个汤剂用起来还是有一点太猛，你如果不是熟练的人哈，用错了会把人打伤。那我们今天临床有一个代替的方，就是那个红色的藤子啊，红藤，就是用红藤久煮红藤来治盲肠炎效果很好。那我们如果今天盲肠炎的话，用九煎红藤也就可以了，就是张仲景的那个大黄牡丹皮汤跟那个薏苡附子败酱散的，好像要用的话没有那么安全吧啊，就是比较凶一点。薏苡附子败酱散是收摊的时候好用，那也不一定用在肠炎，就是你整个身体里面哦，哪里有地方曾经发炎化过脓的，那个脏器里面有脓闷在里面的，就用薏苡附子败酱散把那个脓啊吸收掉啊，就让身体里面塞在里面的脓被身体自己分解吸收的药。那胸痹教过了啊，上次说教冠心病的时候胸痹已经教过了。那后面就是妇人啊，妇人的话就是孕妇类的跟产妇类的跟不是怀孕或生产后的三个部分。那么张仲景的妇人篇的方我觉得是比较有指导意义啦，可是相对来讲 你会觉得那个时代对女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温柔，就张仲景的用的药比较猛，那我们后代的妇女的方啊，就比较会往温柔的方向去修，再把它修得不要那么厉害啊。就像月经不通的方，张仲景可能就滴当汤就给你下去了，就是硬的这样的打通。那我们今天可能会从比较温柔的一些其他的方开启。那我这样子跟同学大概介绍一下之后啊，同学如果你有课本的，你就可以回家翻一翻看一看，就是如果你有哪一块地方你觉得你病比较好像有病到这一类的病，那你就递单子点菜说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教到哪一篇，好不好？好，就是你们这样整篇整篇点菜，其实我备课还比较容易呢，对不对？所以就大概介绍一下啊，然后就非常不学无术，就已经消耗掉一个钟头了。那我上个礼拜连上两个钟头回家被我妈妈骂，我妈骂我说人类的精神集中极限只有45分钟，你怎么可以上两个钟头啊？对，所以啊，为了不要被妈妈骂，所以我们现在就下课一下啊。然后那我们也不用下课太久，我就给你们上厕所大概15分钟就好了，我没有黑板要抄啊。所以那下课之后我们就回来，我们把那个少阳的一些需要什么大柴胡汤啊，准备一些少阳的方来把它顺过一遍啊。哇，实在太稳了，超想睡是不是？ 我刚吃了厨余，不知道什么超想睡，这跟你有关系吗？ 就这种导览的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早就导览过了。 地主家，看一下。